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咧，浩浩汤汤吓。今晚我哋嘅主題咧就係、講全球嘅正義嘅。咁啊，今日請嚟咧就係阿曾 Sir 曾瑞明先生咧，就同我哋分享。咁當然咧，佢亦都係根據佢個博士嘅研究啊，博士論文咧就係、寫咗呢本《參與對等同埋全球正義》嘅咁樣。咁啊，全球正義咧就即係阿曾 Sir， 我就想我自己嘅比較關注點咧，就真係會係喺即係國與國之間嘅不平等嗰度嘅。咁、而即刻諗到一樣咧，我覺得香港人是比較上是有切身感受的，當然眨一眼都講緊成哇喺九年咁滯啦，係嘛？即係就係2005年12月咧，嚇、就當其實係曾蔭權當政嘅年代啦，佢就覺得哇都唔知幾威啊，面上貼金啊，就係話呢個世界貿易組織 WTO 嘅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嚇、所謂多哈一輪會談啊，就多哈 round 嘅嚇嗰個會議咧就會喺香港舉行，就喺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咁啊當其時咧，大家可能仲有啲記憶嘅，就係啲韓龍啊係非常之激嘅嚇，咁、就嚟呢個示威。咁啊，後嚟同香港嘅警察咧，就當然係發生呢個咁嘅衝撞啊，咁樣樣啦，係嘛？咁但係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咧，其實就咁睇啲咁嘅新聞咧，即係其實香港人咧國際視野咧，當然即係其實係非常之差㗎啦，係嘛？咁啊，佢係淨係知道嗰個最表面嘅現象，但係從來都唔會去問嘅。咁佢就會覺得，哇，係啦，啲韓國佬啊，哇，好激㗎，係嘛？哇，好勁啊！咁啊，組織起嚟啊，同著曬啲衫啊，又唱曬啲歌啊，打鼓啊，咁樣同啲警察衝撞啊，咁樣。咁啊，淨係停留喺嗰個層面，但係從來就唔會去問咧，點解啊？佢會喺韓國遠道而嚟到香港嚇，喺、一個講呢、這個即係貿易嘅會議入面咧，會有啲咁樣嘅行為咧，咁樣，咁我就想咧，由呢度引申出去咧，就話而家即係我哋而家個國際秩序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嘅秩序，當然就唔係喺石頭爆出嚟㗎啦，大家知道，其實係過去，即係你梗係唔好講幾千年啦，但係起碼我諗係講緊四五百年嘅歷史所演化而成為今時今日嘅，當然亦都據比較接近嘅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所建立起嚟嘅國際秩序啦，係嘛？咁但係其實點解會出現有嚇、過去嗰廿幾年嘅所謂全球化嘅浪潮，但係亦都會出現有所謂反全球化嘅？咁我想知道其實曾 Sir 喺你嘅研究入面有冇探討呢方面呢？ 都有，因為我自我期許啦、就係覺得哲學都應該一定要有相關嘅歷史同埋相關嘅經濟學知識，所以我呢方面都唔係專家，但係都盡力去喺本書，你睇本書就會都見到有一啲指涉嘅。嗱，不過我想再說服大家，就係咧喺本書入面咧，其實區分咗兩種唔平等嘅。 係 嗱，喺度第八頁講嘅，第四個注，佢話咧，我哋必須區分咧國際性嘅不平等同埋全球性嘅不平等。前者不平等將不平等理解為咧國家之間嘅中位數收入差距。後者咧就將不平等理解為世界中個人同個人之間不平等。啲咁重要咧點就係話，頭先財哥講咗一樣嘢就話，好強調嗰、那個即係用 國與國之間嘅不平等， 係冇錯冇錯。韓龍嗰樣嘢 係啦係啦。 其實我諗翻一個問題就話，其實係咪真係對韓國嘅問題咧？嗱、呢個全球化嘅問題，其實可能我哋要諗一諗就話，可能未必一定係影響國家。其實影響個人啊！ 哦，當然啦，當然。 譬如咧，嗰、那個韓龍咧，我哋成日覺得哇，韓龍好激啊，或者佢哋農產品 開放農產品市場 唔夠 西方嗰啲跨國企業 鬥啦咁樣。 係啦， 但係我而家特別去反思香港嗰個現況啦、其實香港嘅農民都係面對一個問題啫嘛。即係香港嘅農民或者香港嗰、那個 差唔多報啦。 嗰個故事都一樣，就話。根本大家都唔會想像到去買翻自己本地農產品。嗱、所以我特別 雖然因為我哋不斷強調嚇本土呢、這個嚇、eat local 係啊，但係仍然即係我估比好多 人梗係唔現實啦。香港嚟講， 但係即係譬如有啲潮流雜誌都會講農業嘅，但係有時可能粉飾下啦嚇，即係靚啲啦。但係比以前好啲嘅，但係而家仍然係大陸菜啦，或者去大家覺得係某 其實呢啲啊，甚至有啲人批評啲咩咧，中產以上嘅一種嘅追求。 冇錯， 你低下階層邊度能夠買得起啲咩有機物？有機物啊， 因為嗰、那個經濟秩序已經容許唔到一樣嘢， 係啊， 嗰、那個先緊要啊嘛，係咪啊？即係嗰個物質上面係咪可以實升到呢樣嘢啊嘛？因為當你其他話大陸菜係咁入嚟嘅時候，或者其他農產品入嚟嘅時候。 係點樣解決咧咁樣。不過我都即係嗰個 point 就話、是、可能唔係一個國與國問題，個人、個人即係點嗰個全球就點影響個人一樣嘢啦。呢、這個一個重點。第二個問題死啦，唔記得咗添。第二個問題係講呢個韓龍唔記得咗添。 嗱，我講全球化啦。Okay.同埋點解有啲人咁激反全球化啦？咁你就話，即其實嗰個分析嘅單位，或者我哋關注嗰個單位，究竟係以國族為本啦，定以個人為本啊嘛？咁所以你呢個全球公義嚟講咧，其實你係從一個比較哲學嘅角度，覺得咧其實個人為本係重要嘅。 記得啊，即係講嗰個歷史。點解會有而家嗰個情況？ 係啦，過了幾百年嘅歷史， 呢、這個就可以講到全球化。大家點解會有啲人覺得全球化好正或者係好差？其實全球化可能係一個大家可能咁睇，容易啲諗就話一個遊戲嚟嘅。呢、這個遊戲一定係有啲嘢係 achieve 到嘅。如果就冇，如果唔係就完全唔會有人玩或者推動啦。但個問題喺邊度呢？有兩派，一派當然話全球化垃圾嚟嘅，係咪？即係我哋一定要翻翻去全球化之前嗰個情況，其實冇可能嘅，因為歷史係唔係我哋禁制去翻翻轉頭。不過問題咧就係話咧，我哋諗如果全球化是一個遊戲嘅話，其實邊個玩先？即係開頭邊個玩先？梗係英國、美國嗰啲西方大國啦嚇。嗱、佢哋玩呢個遊戲咧，其實佢哋玩得幾好嘅，同埋佢哋喺當中可攞到好多利益嘅。或者佢譬如自由貿易咁樣啦，即係佢哋係喺當中咧有好多好多嘅經濟嘅成就，但係問題就話嚟啦，就話當其他國家想玩呢個遊戲嘅時候，那個遊戲規則係咪變咗咧？係咪都係原本開頭嗰個遊戲規則，譬如 free trade 咁樣？嗱，呢個一個遊戲規則就係佢哋話我哋玩開㗎，我哋喺個遊戲玩得好好，並且真係受益㗎，你哋又玩啦。你哋又玩 free trade 啦，但問題就話佢玩嘅 free trade 同我哋其他發展中國家玩嗰個遊戲規則係咪一樣咧？ 其實即係如果你睇翻歷史咧，就話俾我哋聽咧，根本就唔係咁嘅一回事。其實西方國家所即係而家鼓吹嘅自由貿易咧，就係佢完全係講一套做一套嘅。即係而家咧，任何人提出一個所謂即係保護主義嘅政策咧，係嘛？即係叫做保護嗰個民族產業啊、本土嘅產業咧，哇！就俾人咧就妖魔化得好緊要，就話你就開歷史嘅倒車啊咁樣樣係嘛？咁但係其實原來我哋睇翻咧，特別係呢個咧就經濟學諾貝爾嘅獎得獎者 Joseph Stiglitz 一個學生，就係叫做夏國準啊，一個韓國人嚟嘅其實。 係啊，我都有用佢。 咁夏國準咧，佢又寫過幾本書啦，其中一本係叫做踢走嗰把梯啦。King the Ladder， 然後咧就係 The Bad Samaritans 啦嚇，即係壞心腸嘅撒瑪利亞人啊咁樣樣咧。其實佢係舉咗好多歷史嘅事實咧分析咧。其實西方好多啲咁嘅列強啊，其實講一套做一套。喺佢哋即係相對地唔夠人強嘅時期咧，其實佢哋係大量咁採用保護主義政策嘅，包括即係英國啊、荷蘭啊同美國啊咁樣都做過曬嘅。咁但係當佢佔咗主導權嘅時期啦，當佢強大嘅時期咧，佢就不斷鼓吹，而且係強迫他人咧就係、是、自由貿易。咁所以佢嘅自由貿易咧，其實係一種武器嚟嘅，即係其實佢就係想話支配你其他國家嘅經濟，佢就鼓吹自由貿易。但係佢想保護自己嘅時期咧，佢一樣係採取保護主義。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就即係當然佢哋西方整個都強啦，咁所以咪不斷鼓吹自由貿易咯，係嘛？咁呢個我就覺得係要分清楚嘅。 所以個嗱，即係我都有引用頭先阿徐哥講嗰個經濟學家啦嚇，因為其實我都係講佢嗰個踢走個階梯， 係啦、，kicking the ladder 嗰、那個嗰叫乜梯啦嚇，玩完啦，佢成功咗啦就 個發展嘅階梯， 你哋冇得玩嘅，基本上係 啦，冇錯啦。 所以變一個有時嗰個討論，我覺得係。有時唔係最重點咯，我自己睇就話可能全球化好定唔好嗰個問題，其實可能係喺全球化嗰個參與係咪對等，大家都有共同機會去玩呢個。 係啦，就是、你本書參與對等啦，係嘛？ 其中一個精神。 咁而家就一定唔 係 啦。 係咯，就係、是、咯，所以變咗我哋有時個問題就話，究竟去討論全球化好定唔好，定係討論翻嗰個平等問題咧？係吧？即係所以點解平等問題係重要咧？呢一點上面好重要，即係話其實大家嗰個條件去玩遊戲都唔同。你叫佢，佢又玩，你又玩，咁佢一定輸緊嘅。咁帶來嗰個後果就話，好多發展中國家啲人民受苦啦，係咪個人受苦啦，貧窮啦、飢餓啦、等等啦，甚至係佢哋嘅人生都機會都冇啦，係嘛？即係譬如好多嘢係做唔到啦，俾資本去剝奪 佢哋嘅生存機會啦，或者係佢哋人生機會啦，呢啲嘢咪就係平等問題咯。 咁如果咧真相嚟咁講啦，呢、這個全球正義呢個諗法咧，咁、究竟係一個係一個你認唔認為一個咧一個超越咗，即係頭先我哋可能講有啲國家問題都仲未搞得好清楚，但你認唔認為應該有個超越國家嘅一個主體又好啦，咁、佢就去 係好問題，因為呢、這個即係譬如話有啲人一睇全球正義就話啦，哇咁佢即係整個全球政府啊， 係啦， 係咪即係類似咁嘅嘢未去到個結論嘅，或者係呢個結論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係唔好嘅，點解咧？因為我呢本書或者我自己睇法就話有一樣嘢都好重要，一個價值都重要，就係 diversity。多元性如果康德都有講過一樣嘢，就話佢覺得全球政府其實係一個獨裁嘅溫床嚟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諗啦，講笑時講就話，你就算一個獨裁嘅國家裏面，你都仲有一條生路就移民啊嘛。如果你一個全球政府獨裁嘅話，你移去邊度先？咁好大鑊嘅。咁同埋你一個文化問題啦，就話全球政府一個政府一定係會推一種語言嘅。就算佢話容許有其他語言，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多文明嘅語言。咁其實。語言就是文化載體啦，其實好多文化會消失嘅，好多文化係完全唔可能係發展到嘅。咁變咗係康德嗰個 insight 就話講全球正義或者講正義唔一定推到去嗰個全球政府裏面嘅。我自己都唔持個立場，即係唔係一個乜嘢都管曬嘅全球政府。 其實呢個都係我嘅疑問，就係話如果一個唔係用一個全球政府嘅角度去睇嘢嘅話，咁到頭嚟一切咧就變咗 達到全球正義咧。 係啦，冇錯。我當然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重大嘅問題。 係啦，呢、這個最大嘅問號。 首先一樣嘢，我覺得我又強啲嘅，我又強啲就話你唔可以因為。難做就即刻否定曬成個方程式啦， 當然 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其實有好多 argument 就話呢個 unrealistic， 所以我哋就抌咗佢啦。因為係咪 realistic 就好在乎啲 actor 嘅啫，即係到好多人信呢樣嘢嘅時候去做嘅時候就自我實現啫嘛。等於而家就係大家覺得全球正義根本就唔可能，因為大家都用咗嗰套現實主義嘅觀點啦，就話喂國家同國家之間梗係你爭我奪啦，係嘛，梗係講利益㗎啦。咁自我實現啫，咁咪唔使講任何正義問題啦。不過我講一個睇法啦，或者一啲建議咧，就話其實我哋要避免嗰個獨裁嘛，即係一定要分權啦，即係就唔可以一個全球政府就乜權都喺曬佢身上面，會唔會有啲唔同嘅以 function 為主嘅一啲國際嘅組織？不過佢哋多啲 power 嘅，即係可能係而家我哋理解嘅聯合國嘅安理會。嘅加強版真係有佢哋嘅 resources， 有佢哋嘅power， 有佢哋嘅 team 去做事咧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啦。第二個可能性就係話幾重要嘅，就係話一個哲學家啦，叫做 Pogge 啦，即係佢其實都係一個全球正義嘅一個專家啦，好重要。佢講一個叫全球税啊，全球資源税啊，其實同嗰個托賓税差唔多， 差唔多啦嚇， 係啦，即係 Tobin tax。 可唔可以用呢？頭先一定會問一個問題，就咁佢哋邊度有錢，邊度去做咧？咁樣推動呢啲嘢， 即係碳税一樣。 係啦，其實係嗱，點解難咧？其實又係一個死胡同。就係因為大家嗰個概念或者我哋嗰個ideology係就覺得冇一樣嘢啊嘛。係嘛？即係我記得我都有聽阿財哥節目去講幾次，就係講嗰個澳洲嗰個碳税問題。係 碳税啊嘛， 係嘛？即係我都記得幾有感覺。 呢個阿博德一上台就已經推翻咗啦。 點解？因為佢知道啲國民全部都係諗本土嘅嘢啊嘛，係嘛？即係佢哋諗唔到係一個全球嘅問題。或者係佢哋覺得冇呢個 obligation， 亦都係一個工地悲劇嘅問題咯。 冇錯咯。 或者咁，譬如話我哋而家係，就算我哋咁講啦，我哋喺一個本地裏面咧，係點解而家我哋人咧會守法律咧？即係我哋喺譬如香港有香港嘅法例，其實某程度上係因為我哋有一啲軍權啊嘛，即係有啲警察啊，有啲軍隊啊，喺度限制住呢班人咧，就要求呢班人去遵守啲法律啊嘛。咁如果話頭先阿曾 Sir 你講到話一啲全球性嘅一啲組織啦，譬如嗰啲安理會嗰啲，其實都要一定係冇得辦法咧，被迫要去到最尾一定要有呢啲咁嘅軍事權力。 講咗好耐㗎啦，冇可能，即係暫時睇。 我先咁睇啦。 維和部隊咧，而家 可能係維和部隊梗係要有軍隊啦，係嘛？但係係咪所有？呢啲我 suggest 嗰啲所謂 functional group 都要有自己軍隊咧，就未必係嘅。就喺 WTO 咁啫嘛，佢都有佢嘅 rule 或者佢嘅規 regulation 啦。咁啲係運作到嘅咧，即係其實可能係有其他懲罰， 或者佢可能運作唔到 經濟懲罰喎， 或者可能佢運作唔到啊，即係好似安理會咁啦，即係 我係成日呢個節目講呢個美國咧，佢亦都係成日都即係繞過呢個國際嘅係咯，繞過呢啲安理會國際組織咁去做。 佢可以繞過，就是、因為佢嘅 power 太勁啊嘛。 係， 根本佢你罰唔到佢。 係冇錯。 係，所以個問題就唔係話啲組織唔可能。 可唔可以話，但係到最尾你一定要有個 power， 即係你嗰啲國際組織一定要啲極強嘅 power， 你係可以完全係去完全去掌控曬全世界。 好易變獨裁咯。 係啦，冇錯。 Hey, Mr. DJ， 其實我覺得好有趣啊，即係知道以前嗰啲嘢咧係點嚟啊。 的而且確，外有好多種，有好多 situation， 有好多我哋想象唔到、構想唔到，但係 即係啦，係啦。 他們都曾經參加過迷米香港舉辦的廣播訓練班， 經過導師的悉心教導和透過實習機會，不只可以幫你提升溝通能力，增強說話吸引力，學到基本廣播和演出技巧，還有機會真正參與網台節目主持和製作。 把握一年只有一次的機會，快點打2927816或電郵到 cherryquark@hkreporter.com 報名或查詢。